第34集。摔碎的手机啊，不去管它，呼啸而来的警车不去管它，我带着何元道昂首挺胸走进了学校大门。门卫大爷看着我们想了想，也没拦着，也没让我登记，只是趁着我不注意塞给何元道一个还热乎着的包子。看大爷娴熟的手法，不是第一次了，想来这两人平时也有这种互动，我看得心里一暖。这学校也不全是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嘛，转学干嘛呢？转学之后谁给你塞热乎的包子呢？我说今天早上怎么我问他吃不吃三明治，他爱答不理的，原来是因为有包子可以吃。何元军在镜子里小声地告诉何元道自己的班级，我们七拐八拐地上了四楼，找到了他的教室。他的座位在最后一排，实在是好找，因为只有他的座位上，桌子上堆满了垃圾。何元道走进去的时候，何元军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他不愿意让哥哥看见自己被人欺负的证据，也不愿意哥哥为自己收拾着烂摊子。班主任坐在最前面看自习，见他进来不咸不淡地说道： 啊，来了啊，来把你自己桌子收拾了。 何元道没有动，他站在讲台之上问道： 为什么？ 还为什么？啊，你自己不收拾还让我帮你收拾啊？ 何元道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也不是我弄的，为什么要我收拾？我请了两天的假，甚至都没有来学校，怎么我的桌子被堆满了垃圾还得我自己收拾？还有，为什么我的桌子会堆满垃圾，老师您知道吗？难道是我坐的离垃圾桶太近了？那为什么垃圾桶干干净净的，只有我的桌子上堆满了垃圾？ 这女人拍着桌子站起来，声音尖锐刺耳：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啊，你还有脸说你放的那两天假，你给学校丢了多少的脸你知道吗？你 那我倒是不知道，不过你应该很快就能知道李天池给学校丢了多少脸，毕竟十一月还能裸奔的人真的很少见。 他几乎立刻变了脸色，手机铃声响起来，那边是个同样暴跳如雷的男生： 杨老师，你怎么看这牌子的啊？李天池在学校门口被人扒光了，被警察带走了，你都不知道？ 他点头哈腰，唯唯诺诺： 哎呦，是我疏忽了，我这就去给他送衣服裤子，您别着急啊。 他挂了电话，愤怒地瞪了何元道一眼，着急地向门外走去。耽误您几分钟，我是何元军的家长，想跟您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近况。我拦住了他，他勉强笑了笑： 您稍等几分钟，我这有点事儿，等我处理完回来可以吗？ 说完就急匆匆地要往楼下走。不可以，我现在要立刻马上了解何元军的近况，不然我立刻给教育局打电话举报您收受贿赂。我笑起来，他终于停了下来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 哟，这位家长啊，您说话可要讲究证据，你怎么能凭空污蔑人受贿呢？ 那您觉得哪位人民教师会带一个卡地亚的镯子呢？带钻款，官网售价85000元人民币，您或许可以说这是假的，但我要提醒您，这款白金仿款也要4-5万。我瞄了一眼他的手腕，悄悄关上了淘宝识图。他把衣袖往下拉了拉，脸上挂上一个笑来： 请问您要了解什么呢？ 先把孩子的课桌收拾了，然后我们去办公室，要聊的事儿可太多了，您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跟何元道在外面等着他把里面的垃圾收拾干净。何元道小声对我说道： 老师还是跟以前一样护犊子。 我以前不这样啊，我以前很孤僻的，我命不好，以前不跟人来往的。我不解地说道，他却笑了笑没再说话。等到杨老师带着我们去了办公室，第一节课已经上了一半了，他仍然不死心的想要去警察局给李天池送衣服裤子。但我跟何元道在他的办公室不紧不慢说着无关紧要的话，还时不时扬起手机的通话界面给他看上面教育局的电话。 最终他愤恨地坐了下来。 有话就说吧。 我隐蔽地打开了直播软件，将直播间命名为一只大母猴的忏悔时间。那么就请您从头开始说吧。何元君为什么桌子上堆满了垃圾？他不是最高的，为什么坐在角落里？李天池的父亲是谁？刚才给您打电话的人是谁？您对于何元君被欺负一事是如何看待的？我看见他的妆有些花了，我越是不提他受贿的事，他就越是忐忑。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堆满垃圾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哎呦，小孩子嘛，恶作剧也正常。他坐角落里，那是因为他自己选的呀。我们班的孩子都是可以自己选择座位的。哎呀，这李天池的父亲呢，也跟您一样，就是个普通家长。刚才就是他给我打电话，这关于挨欺负的这事儿，何元君是一次也没有跟我提起过。您看哈，我们这一个班级有那么多个孩子，我这总不能每一个都一直盯着，是吧？ 这样子啊，那么您刚才所说的恶作剧，也包括迷晕自己的老师并实施强奸，迷晕自己的同学并拍照，而栽赃嫁祸吗？ 您说什么呢？哎呦，我听不懂。 他拿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汗。我对着他身后的空气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听不懂没关系，那我刚才在校门外的优秀职工榜上看见的李冰职位是校长，跟李天池一个姓，这也是巧合是吗？毕竟姓李的人这么多。 你在看什么？你跟谁点头呢？ 你紧张什么？我不过是脖子僵硬随便动一动而已。您作为一个人民教师，办公室里悬挂着驱鬼的黄符是什么意思？ 这那个别人给我的，我看着好看就挂起来了。 好的，那么李斌校长确实跟李天池没有关系对吗？ 是啊，不认识，不熟。 那么李天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作为一个老师，您应该为每个孩子建立了成长档案吧，您应该知道的吧。听说贵校每年高三会为孩子们举办成人晚会，这是真的吗？ 是的，李天池是2001年出生，比别的孩子要大一两岁。 哦，所以他已经成年了对吗？完全到了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时候是不是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他的生日应该是上个月对吗？也就是那名女老师死亡的前一天。这女人咽了口唾沫，神情突然变得狰狞起来。 你总提那个女人做什么？你不是来了解何元君的情况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家孩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胎，别人欺负的那也是他活该。谁让他家里有钱又没有人管呢？对了，这说起来你是他哪门子监护人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我是他的远房叔叔。您为什么要说我家孩子是个怪胎呢？ 因为他是个残疾，是畸形，自命清高。别人都跟李天池做好朋友，只有他不做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去讨好李天池？为什么？ 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，他说着喃喃自语起来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让老师难做呢？为什么就不能乖乖的去跟李天池做好朋友啊？为什么呢？ 我看了一眼手机，上面的消息纷纷都在问这个人怎么了。我耸耸肩，我想应当是他们看不见的那个女鬼影响了他。这个女人的身后确实有东西，是个披头散发的漂亮女人，很瘦很白，即使成了一只鬼也像一朵清纯的小白莲一样。她就站在杨老师的身后，不断在他耳边说着什么。杨老师应该是受了影响才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。敲门声响起来，我站起身来关上直播，对着他身后的女人勾勾手指，示意他跟我走。我先跟您道个歉，我说了谎，我并不是什么何元君的远房叔叔，要真算起来 我也是他的半个老师，也是这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。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全部直播了出去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希望下次见到您，您还是自由的。又或者您已经习惯了监狱里的禁锢。再见。而屋外站着脸色铁青的校长和一脸无辜的白巫山。